毫无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377章，我亦都懵啦，点能够回答豆腐嘅话？见到所有人因为呢一句话而面露咗诧异嘅神色咁睇住我哋，我就觉得有啲唔妥，于是就示意吉子先借一步讲嘢。两个人呢就去到咗一个地方，我就讲：喂，你讲嘅话佢将我当成亲人系咩意思啊？吉子睇嚟呢可能真係觉得讲漏咗嘴，神色都有啲唔自然。佢眼神微微咁游离咗一下之后讲： 只不过系无意之间提起过。 睇佢嘅样又真係唔打算讲落去。不过我知道哑巴呢个人嘅嘴就好实嘅。而且系属于嗰一种不动声色嘅人。佢如果唔话你知嘅事呢，你绝对问唔出嚟嘅。亦都冇办法从佢身上发现一啲端倪。而吉子呢显然就比哑巴要松动一啲，而家如果唔问清楚，以后或者可能真係冇机会啦。我心里面諗咗一阵间之后，见到吉子係想行开咁嘅意思，我就扯住咗佢嘅手腕，侧身咁挡住咗佢嘅去路。吉子就有啲惊讶，有啲嬲咁讲： 诶，陈先生，请你放尊重一啲。 我于是松开手就让路，淡淡咁讲：我发现你好紧张吴水嘅事喎，你同佢系咩关系呀？吉子一听就嬲啦，咁讲： 呢个系我嘅私事㗎。 我讲：你爱佢？吉子一听完，面上就浮现出一丝嘅怒气，不过同时就好似有一啲被揭穿咗嘅唔自在，最后佢就归于平静咁讲： 咁系有啲嘛，你到底想讲啲乜嘢㗎？ 我指咗一指冇几远蒙蒙佢哋嗰班人讲：如果我同埋佢哋唔愿意去救吴水呢？吉子就明白过嚟呢，佢苍白嘅神色就更加显得有啲脆弱，哑声咁讲： 你喺度威胁我，我佢哋系吴先生嘅搭伙人，你冇资格嚟指挥佢哋，就算你唔救，佢哋都会救㗎。 我睇到佢激动嘅情绪，已经知道呢个人上咗圈套啦，忍唔住我笑咗笑讲：佢哋确实系唔可能听我指挥嘅，但系如果系女叔呢？吉子嘅眼神就变咗一下，有啲恐惧咁盯住个女叔，心里边好显然咁明白女叔系唔同一般嘅搭伙人。但是对于中国传承了几千年的赌斗行业，他显然呢还是没那么透彻，勉强这样就在这辩解说： 他们都已经收了一半的搭伙费，而且这样对吕先生也都没什么好处啊。 在赌斗的这个点上呢，吉子是一个比豆腐还要青面的角色。我心里边暗笑，面上边不露声色，淡淡咁讲：搭伙费，你去问一问呢，有几个人是为咗搭伙费而嚟嘅？吴水喺唔喺度唔紧要，道义亦都唔重要，重要嘅系利益，仲有嘅就系墓里边嘅货。有咗呢啲，队伍里边少一个，边个都冇所谓啦，系嘛？作为一个扶桑人。等佢理解呢一啲土夫子之间特有嘅智慧呢，可能真係有啲难。所以吉子諗咗好耐，面上边就显出咗挣扎咁嘅神色啦。我趁热打铁咁讲：嗱，你又好好咁考虑一下啦。吴水条命就掌握喺你嘅手里边，咁梗係啦。如果佢将来仲係会成为你嘅爱人嘅话，咁呢个机会会唔会存在？咁睇你自己点揀啦。我咁讲完呢一句话，吉子嘅神色就彻底咁松动咗。佢又叹咗一啖气，佢又话： 哎呀，咁你想知道啲乜嘢啊？ 我心里边一起，我讲：嗱，事不宜迟，所以呢有咩话我哋就快问快答。咁你讲呢，吴水嘅真名系叫咩啊？ 佢就系呢个真名啊。 我话： 咁你就唔啱啦，要节约时间，你系实话实讲啊嘛。吉子平静咁讲， 我讲嘅都系实话噶。 停咗阵间，佢又讲， 一直以嚟，佢就系以呢一个命出现喺我哋嘅面前。 我睇到佢平静嘅目光，甚至到喺呢个问题上边已经问唔出其他嘢，可能阿伯嘅真名连阿吉子都唔知道。于是我又问，咁佢点解会喺扶桑呢？ 我都唔知道。 我心里边有啲唔耐烦啦，我讲：喂，你真系一啲都唔配合啊！吉子又话： 我真系唔知道啊！我哋隶属嘅系扶桑嘅一家研究公司噶，吴先生系以呢个特殊嘅顾问身份出现喺公司里边。一开始我根本上就唔知道佢系中国人噶，因为佢啲日文讲得好流利噶。 吉子就未等我回答。佢就好似回忆咁，就顺住讲落去啦。嗰一家研究型嘅公司，主要咧唔系为咗盈利嘅目的嘅，而系一家企业嘅下属公司。研究方面主要包括嘅系呢个生物、考古、医疗等方面嘅。吉子亦都唔系咩研究专家，佢就系公司里边嘅一名文职人员，就系同嗰啲秘书啊差唔多。有一日。佢就被安排准备一场嘅接待。当一切布置好咗之后，公司嘅最高领导本一先生就接见咗一位年轻人，亦就系哑巴啦。吉子咧喺外边等候，等吉子留意到哑巴嘅，唔单止系佢嘅外形呢一啲咁嘅客观因素，最主要嘅系本一对哑巴出奇咁恭敬嘅态度。而且吉子注意到哑巴一直呢度目不斜视，几乎就冇睇佢一眼。你知道啦，吉子亦都属于一个大美女嚟㗎嘛。由此不由得呢就等佢对哑巴就格外关注起上嚟，时不时就透过门上边嘅小玻璃罩就偷偷喺度哨。哑巴呢似乎係有一种敏锐嘅直觉嘅，佢喺出门离开嘅时候，佢就忽然之间别有心意咁睇咗吉子一眼噃。本一先生似乎就喺度巴结哑巴，睇嚟佢系因为哑巴系难以伺候，同埋呢啲油盐不进而觉得好怒火，或者可能因为哑巴形事嘅呢一几秒，本一就留意到佢又别有用心咁叫阿吉子做咗哑巴喺扶桑期间嘅贴身顾问。咁当中嘅用意就真係不言自明㗎啦，连带俾吉子嘅工资亦都加咗好多。吉子虽然呢心里面係嬲本一别有用心将自己当作工具，但係无奈哑巴呢个人只要佢喺个马路上边一企，一句话都唔使讲就会自动打开呢个招蜂引蝶嘅模式。因此呢吉子嘅嬲还嬲，亦都冇拒绝。心里边实质呢就暗暗咁期盼能够有啲发展。当时哑巴住嘅地方亦就系本一安排嘅，吉子啊住埋入去，准备啊做呢个贴身嘅顾问。不过哑巴睇咗佢一眼，微微咁岌咗下头，淡淡咁讲：我讲乜嘢你就做乜嘢，我冇叫你就唔好出现喺我眼前。吉子一听到就目瞪口呆，心里面就好唔舒服，心諗点解会有咁高傲又无礼嘅人㗎。跟住哑巴喺个梳化上面一坐，睇住眼前嘅吉子，突然之间佢就讲咗两个字，除衫。当我听到呢度嘅时候，我不由得嘅蚀咗一声讲：吓，除衫係姓吴嘅，原来呢条友咁嘅。吉子啊，苦笑咁拧咗拧头咁讲： 哎呀，其实呢，我当时都以为吴先生佢，所以我就唔肯，然后佢就自己喐手啦。 哇，咁禽兽嘅豆腐啊，唔知咩时候夹得出嚟喎！佢好嬲咁爆咗一句，我即刻示意啊豆腐，你听啊听啦，咪炸乱波饼。跟住我讲，继续啦。因为潜意识里面我觉得哑巴呢唔系呢一种趁人之危嘅人嚟嘅。吉子就继续讲落去啦， 佢喺哑巴强行咁除低咗佢嘅外套之后，忽然之间佢就捻住咗佢心口嘅嗰一粒瘤，然之后向下一扯，冷冷咁讲：切听器。吉子佢仔细一睇，佢系大惊，佢一啲都唔明白自己嗰啲三个瘤点解喺咩时候系装咗切听器嘅。由于公司里面是搞研究的，所以对于一些先进的科技，吉子亦都好了解。他即刻就联想到这个肯定就是本一喐了手脚，想借助自己在监视哑巴。吉子一时之间就充满了被欺骗的愤怒，又在哑巴面前充满了羞愧。就在这时候，哑巴就将个瘤还给他，冷冷地说：冇你的事呢。跟住佢就上咗楼，从嗰阵时以后就经常咧行踪神秘，呢一个所谓嘅贴身顾问就成咗摆设。吉子于是就私底下暗暗咁打听哑巴嘅来历。哑巴呢段时间喺扶桑一共两年，时间长咗，有啲事情就知道，譬如咧佢系受本一个委托去时空岛嗰一次。时间耐咗，哑巴对吉子嘅防备之心亦都冇咁重。吉子慢慢咁摸透咗佢嘅脾气，直到咗喺时空岛嗰次之后，哑巴忽然之间就升起咗要回国嘅打算。吉子又问佢原因呢，哑巴只係冷冷咁讲：去搵一个人。当然啦，搵呢个唔系我，系搵陈次。最近一次提醒我嘅系到咗中国之后。事实上，吉子留意得到哑巴对我唔同嘅态度。相比之下，我同哑巴认识嘅时间就唔系好长，而吉子多少都同佢相处咗两年啦，更加系了解哑巴嘅行事风格。就攞呢一次吕叔带住我同阿豆腐混入咗队伍里边嘅呢件事嚟讲，正确嘅情况之下咧，哑巴系会有咩反应呢？我同阿豆腐之前都估，如果咁样样，哑巴就因为就赶人，或者咧就断咗我哋嘅补给。但系吉子啊，拧一拧头，否认咗我嘅推测。佢啊，慢慢咁讲， 佢会直接做低你哋噶。 豆腐一窒，佢话做低。吉子听完之后就岌咗下头讲， 系噶，系做低你哋。 豆腐啊，吞咗啖口水讲。呢个词你啊用得好似有啲得人惊喎、啊，吉子啊讲， 吴先生喺其他方面呢就略有冒犯，系唔会出问题噶。但系涉及到一啲事情嘅时候，如果有边个够胆乱嚟嘅，后果好严重。所以而家你哋应该知道，吴先生对你哋嘅态度系好特别噶。我问个原因，吴先生讲。佢系将你当亲人噶， 我深深咁吸咗一啖气，我讲吓、啊，你当时听到呢一个回答嘅时候，肯定系好惊讶噶啦，亦都一定会问佢点解噶。吉子就打咗个冷震，佢讲： 我问咗，佢冇答我啊，只系睇咗我一眼，好恐怖啊！ 豆腐好惊奇咁讲：啊，恐怖有几恐怖啊？吉子啊，面带愉愧咁讲， 就好似嗰啲恶鬼隔住个眼睛睇住我咁啊！ 咁冇其他嘢啦咩？ 系咁多啦，冇啦。 豆腐就补充讲：，喂，你知道佢搵地图嘅用意嘛？同埋本一有咩关系咧？吉子就拧一拧头讲：， 你觉得吴先生会话我知呢啲嘢吗？不过吴先生同埋阿本日先生呢喺呢个合作就已经结束咗㗎啦。 结束咗？咁吉子点解仲要同喺哑巴嘅身边呢？好似係睇透咗我嘅疑惑，吉子就讲， 我辞咗工啦，一路紧住佢，好彩佢冇赶我走㗎。 豆腐听完好感慨咁讲，哇，哑巴真系艳福不浅啊，真系太唔识珍惜啊！话讲到呢度，除咗对哑巴嘅来历咧就稍为清楚一啲之后，对嗰句所谓嘅亲人咧，仍然都系摸唔住头绪啊！吉子呢度问唔出更加多嘢啦， 咁就只能够去揾哑巴本人啦。